好，歡迎收餐喺度。本來咧就應該新聞區嘅，但係因為即刻夾埋嚟一大堆關於任天堂嘅料，咁就一次過拋起嚟。咁依個月最大單任天堂就當然係其實傳咗都頗耐噶啦，就係、是、縮水、小型版嘅 Switch， 咁公布咗嘅 Two DS Three Fan 咯， 係啦，就 Switch Lite， 我形容就係咩 ？GB 海船歸來， 即係咁講話即係其實點講？我一開始聽個名的時候咧，係以為佢要出第二代，因為當初 NDS 係 NDS L F L 都係 for light 啫嘛，即 係唔係 L last size 啊？嗱，NDS 陣間我再講啦。嗱，任天堂咧就好中意出依咁嘅叫咩手提機啊。 Marathon 咯，手提 唔系 Marathon 啊，大大细细缩下水啊，放下大啊， 唔系 Marathon， 唔系 Marathon 咯，即系其实个主要机系冇乜点变嘅，但系问题即系喺个使用体验嗰度改变。 规格上冇 咩，系啊，规格本身冇改变嘅，但系即系喺使用手感上边，或者 包括话个荧有时荧幕都会喐啦吓，但系荧幕会喐，但系解释到唔会喐，因为个机能相关嘅唔得噶嘛，即系个 你要沟通用噶嘛，嗰啲 解释到唔会喐，个 CPU 唔会喐，啲 RAM 唔会喐，但系。CPU 可能會改用等效的其他 CPU， 但是 就 是最綜合性能是那個 前提是要溫到之前推出遊戲， 是的，那 Mon 可能會漂亮一點，就是會用回個低成本 簡度的， 不是解像度，是說譬如你 NDSL 的那個畫面是清晰啲噶嘛，佢個 LCD 靚仔啲啊嘛， 啲咯， 係啊，即係呢啲咁嘅少改進，咁啊整出個新版。 嗱，今次新版咧，首先手掣掹唔到落嚟，一體化，比較細部。 呢個係 Lost Suite， 係啦，跟住就比較細部，唔可以播電視。咁最緊要三樣嘢啫， 平啲， 係啦，平。 我咧最緊要係平啲， 1400蚊，講超似係。 即係雖然咧就 大約係1000蚊到 咯，但係完全出嚟，冇人今完全出嚟花咯。其實成件事變咗 係，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咩？年尾又有 Pokemon 啊嘛，依時候出定啱噶啦。 係啊，已經公布咗。 即 係 咁講，即係咁講。 劍盾同棍機噶啦。 即係你預咗冇乜時間，屋企嗰啲咪啱曬咯。 其實對一種人係非常之好嘅，就係基本上完全冇諗住將佢當成台機用嘅。係 啊，即係長期在外，長期喺外邊咁樣。 有時你喺屋企咧，你都係懶得插落個座度。 即係係啊，即係放喺牀邊上玩啦。 咁你本身如果你屋企你唔插落電視嗰度嘅話，喂買部要啱曬咯，1400蚊啫嘛而家。 你叫我駁翻落佢部電視，我先痛苦。所以我點解部 PS4 俾我細佬掹咗咁耐都唔攞翻嚟？我都冇電，我都冇電視去駁佢。 哦，咁係而家問題啦。我因為我而家做我部 Switch 咧，就係咩 啊？唔係冇啊，而係攞出嚟做 mon 啊。 哦， 變成咧就係我要搞嘅話咧，我要搞一輪又係咩？又掹又插，成好麻煩。 因為我本身有我而家玩嗰只 Felix Boxing 咧，攞嚟做交叉訓練咧，我需要插，我係一定要插電視嘅。要掹，唔係係一定要掹個手指出嚟。 同埋個Switch 有個好重要嘅優勢，就係你可以瞓喺張牀上面打啊嘛，即係。咁嗰陣時你就唔會，你都一樣係用，你都係用咩噶啦？用 啊，其實你擺得好嘅，其實 PS4 都係喺桌上面玩。 傻 啊！咁你要搞好多嘢啊嘛。 咁當然啦，即係你部電視機要算得喺牀上。 夠你好似揸住部手機咁樣揸住匿埋喺牀度打，即係唔計你啲驚阿媽見到嗰啲 哦啲甜片 啦，即係啲我哋過咗嗰個年紀噶啦。但係有時你真係。就算你攤喺個， 唔係，但係都唔可以光明正大啊，大佬啊！ 有時咧，唔係有時喺有時你喺蛇王啊，喺廁所打兩鋪，或者食飯時咧坐車咁樣打，即係打兩局咁啊，咁又實有需要嘅，就係真係嘅，因為始終 Switch 嘅定位嘅，佢最大優勢就係佢攞出街嘛，可以。 冇，但係其實問下用家，其實咧想問下依家個 Switch 個 size 係咪仍然都偏大嘅？ 其實係 偏大， 即係點樣講？我想攞個 U-Bed 代落去都係冇可能嘅。 U-Bed 得。 看你咩 U-Bed， 佢个长度同部 iPad 差唔多咯。 iPad 如果 iPad 咁都咁都，如果 iPad 一般嚟讲， 窄身啲嘅 iPad 系咯， 一部窄身啲 iPad， 即系如果 size 有啲物理上， 一般嚟讲，一般细少少嘅单薄背囊都要再落噶。 所以如果你可以揸住部 iPad 嚟打的，咁大部分人都会想做得到啦。咁其实佢只系窄身啲啫。咁就所以你係可以，但係嗱，點喺張牀上面打，雖然啦嚇，有種 超懶人方法就係夾 Q 住個中間部機，然後左右開工去 唔係有個絕招玩法就係、是、喺牀上面揾個夾住夾 我夾咯， 嗰只夾住嗰啲，然後手一執住， 左右垂住咁樣放，自然攤地。係 啊。 因為你兩嚿嘢唔係同一嚿嘢，咁撳 似 乜 撳似 S O 入邊嗰個嗰、那個同人嗰個情況。 我喺公司玩機就點咧？張台部機就擺台上面，隻手就垂喺張 monitor 下面，咁你就跟住個 monitor 收喺好細個位置，咁你就冇人知，咁冇人睇到我打機噶啦。因為夠細我啊。 就呢個懶人夠極化係啊！你啱啱講咩話？你可以用個 V R 當眼罩式嘅熒幕去駁落去，可以咁駁噶嘛？即係佢理論上佢都可以播 HDMI 輸出噶嘛，唔係 Switch 係咩輸出噶 ？HDMI 可以 HDMI 輸出噶嘛？應該 係本來就有咯。 即係咁佢你可以咁樣播 HDMI 輸出，然後輸出落去你個眼罩式嘅，即係通常係 VR 裝置啦，眼罩式嘅熒幕上面，然後就好似 SAO 咁樣咁嗰種咁嘅打法。 真係瞓喺度， 好 嘆屍啊！ 但係呢個新版本就唔得啦。 係啦， 雖然其實你真係要做係可以嘅，因為啱啱講有啲 game 係一定要你攞出嚟揈嚟揈去噶嘛。咁樣點樣做呢？佢就話：如果你真係要玩呢啲 game， 就唔好意思，你自己又好，自己再買個好，另外再買個 Joy-Con 出嚟就去做同佢做配對，一樣可以嘅。因為佢正常你都可以一部機可以播四組個。 佢冇 cut 到你的藍牙裝置。 因為佢冇 cut 呢方面嘅，所以你依然可以另外再買。雖然啦，就點講啊，嗰部機另外再買一對手掣咧，就同一部好似減咗價之後嘅部機好似差唔多價。 咁咪賣輸到個 啦。嗱，雖然你可以攤會輕啲嘅。 嗱，咁仲有嘅就係輸亦都有人收，即係有啲美國嗰啲人查啲即係產品登記嗰啲網站咧，就話入咗十咗次啊，好似又更會入咗新嘅輸，好似更改晶片啊嗰啲乜嘢。即係你如果跟嗰部機裏面啲資料嘅話咧，其實係要報告嘅，即係入去啲政府啲部門度。咁就傳緊就話推出，但係我覺得就唔會係更新嘅，即係唔會話咩強化版嗰啲嘢，而純粹就咩換啲平啲嘅晶片。 應該話可能係新製程， 係啦，慳 啲 晶片 就平啲平價嘅。 因為其實每一部遊戲機都有咁樣嘅啦，就係、是、一兩年咧就換一成就換啲叫做更加技術成繼承數， 用 display 嘅講法就係用1080換成咗2070咯，差唔多係咁樣你唔好同我拗佢哋實際性能有幾多差距幾多， 最簡單 差唔多咁樣。 最典型最大家最清楚類似就係、是、你睇 Sony PS 咪咯，1000G、2000G、3000G、4000G 咁樣，其實代表嘅性能一樣㗎，係咯啲嘢唔同啫嘛。 因為老任通常一部機嘅生命周期入邊咧，係唔會提升佢嘅性能，唔會提升佢直接硬件性能。佢只會最多係個貓靚啲嘅啫，靚都係唔喐解釋度。 就算係啊 ，PS 啊，佢咩1000G、2000G，其實都會提升性能噶。 唔係鋪有 鋪係另一樣嘢，鋪已經係叫做佢話明係賣，佢唔係根本上係進化版，但係所謂1000G、2000G純粹就咩後面 number 換個 number， 裏邊啲晶片可能唔同牌子啊，唔同製程，但係都嗰啲嘢啫嘛。 因為你 PS4 鋪嘅同 PS4 嘅差距應該係相等於 GB Game Boy， 無論係大機細機。同 Game Boy Color 嘅分別，其實性 Game Boy Color 性能高咗嘅，你自己翻去查 spec 啦。個性能高咗，有佢專用嘅遊戲。雖然呢度入邊就係、是你用 PS4 Pro 嘅 support 佢嘅遊戲，都唔會話 PS4 玩唔到，不過就會鎖30帧咁解嘅啫。得你得30帧，老實講，有啲遊戲真係窄一啲嘅。不過就差唔多個概念，但係佢應該唔係呢一種。 因為佢其實就嗱講到出呢啲古靈精怪機，頭先講啦，任天堂啲收集機咧，佢係預你買好多部嘅，好似係。 我某個 friend 就每次都係買兩部的，因為呢個 Pokemon 係有兩個版本， 嗱， 而且要互相對傳。 好似我好似NDS 咁啊，我 NDS 有 NSL， 跟住咧我 XL 就冇啦，冇咁快。但係我知道有人買 XL 嘅，但係佢係已經有之前有機喎，因為跟住咧。好啦，佢 3DS 就 3DS 又有幾日 3DS 咧，因為佢都出咗個細特傳説嘅主機版，今日買埋，因為幾靚黃金土豪金版本。 不如啊，即係我哋講呢樣嘅話咧，我呢邊應該嗱，我倒背如流，因為我曾經好幾次去做過呢個統計。我屋企咧有呢個兩部，曾經買過成個我屋企兩部 Game Boy。三部 GBB Game Boy Bounce 即系乜嘢啊？即系彩色个壳彩色或者透明嗰种啊！即系佢有名嘅，另外有个名叫GBB。 有有一部 Game Boy Color， 一部 Game Boy Advance， 一部 Game Boy Advance SP， 兩部 NDS， 三部 NDSL， 再上再NDS 會冇啦，但係上 NS 大上就冇啦，即係佢係你 Game Boy 系列，尤其是老反而家用機好少玩呢啲嘢，手提機咧，因為佢會真係會因為性能提升或者係產 限制版 啊，係仲有真話Game Boy Pocket， 再嘅一部再一部 Game Boy Pocket 係啦，咁啊佢會因為佢會有性能提升啊嗰啲嘅嘢咧。它會有個spec 上面的更改，雖然個spec不是主spec啦，可能是個譬如Game Boy 星做Game Boy Pocket 嗰陣就個 mon 大咗，係大咗啊，其實部機細咗，但 mon 大咗，耗電量低咗，粒 CPU 就好似喐咗，換咗嘅，換咗 CPU， 換咗粒慳電，但係功耗低啲，但係性能冇降低到嘅 U。即係佢會做呢啲嘢，然後又或者係。NDSL 一樣的情況，Mon 又是大了少少，得咗 II 咁多，但佢唔係大好多。一嚟就係個部機細咗嘅話咧，你其實冇乜空間俾你再變大啦。二嚟就係咧，你知佢個你知佢個解析度，你睇 XL 就知噶啦，即係馬賽克 game 嚟嗰只。 但係唔好話，當年嗱，即係呢個講又講到回憶就係、是、十一二年前啦，當時NDSL 出嗰時候日本是搶到一機難求的，你去任何大型百貨店啊， 你講 LL 定係 L 先 ？L 是小嗰部 ，LL 是大嗰部。 大部 L 搶得好，即係當時佢誇張到，唔係好拉，好似新種新機啦。當時搶到咧，去我出咗多嗰時寫住話預訂咯，仲未必有噶，係用總之就係你買到你好運嗰種嚟噶，佢就跟住搶得大半年啦，已經係咗。 咁以老任嘅主機產能咧？即係呢樣嘢就其實只要佢只 game， 只要佢部主機係 hit 嘅話咧，就次次都會缺，亦都會缺貨噶啦。你唔好忘記呢個 NDS， 同埋呢個 Switch 出嘅初期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NDS 反而好啲，因為佢係唔係出嗰時即刻紅，佢係出完一段時間之後先紅。 任天狗啊，任天狗， 但係嗰一段時間紅咗之後係長期缺貨嘅一半，反而海外就我唔知點解會反而會有啲貨。可能是供求問題， 海外預多咗啲貨俾海外嘅，因為我聽過咁嘅故仔，因為佢始終覺得就係咩，日本慢慢等咯，但海外同家去搶同搶生意嘛。 日本唔優做嘛， 唔優做。日本你講真就係你咩同佢贏啫？而家你 sorry 死咗咯，手提機市場啲要買完死咗，死埋咯。 即係而且佢係因為佢唔爭生產線啊，即係佢唔係唔缺生產線嗰種唔爭，係指唔同人哋搶生產線。因為尤其是今次 Switch 係嘅問題，就係之前講過嘅，其實佢好多零件同手機即係我哋 iPhone 啊嗰類嗰啲機嘅零件 係 共用 的。簡單就係 RAM， 最主要係 RAM。 RAM、ROM、U 我唔係好 肯定。U 唔係 U， 但係可能不是同一粒 U， 但是個生產線是會搶的，即係佢會同其他同手機的生產線會有很多零件要跟他哋搶生產線。 唔使講咁多，就要 RAM 啲頭痕啦，啲 RAM 搶到咁掛而家。 即係仲有通訊嗰部分啊，嗰啲藍牙 晶片 嗰啲嘢，你全部都係其實都係同手機相差，手機相。老實講啊，嗰部嘢。應該係呢個線加改裝加入呢、這個加入呢個電話模組之後，可以變一部電話嚟，應該係即係唔講呢啲啊。咁啊，所以佢係長期唔夠貨。 咁啊，咁而家就所以佢出現咗就佢係咁出新，但係佢好嘢喎，佢一路出新機又一路有人買喎。嗱，講限定版啦，九月尾好似廿七號定就，總之就九月尾 DQ 十一 S 就出啦。佢個限定版就非常靚仔，但係好似話係日本都要預訂，香港唔知道有冇翻，因為香港可能會有翻嘅。 即係咁呢個你限定版就老任最強非常喜歡出啦啲， 因為今次 DQ 十一 S 最大賣點就係全語音，一當初一公佈咗之後，啲人鬼曬咁做，我頂你個肺啊 ！PS 四版本冇語音，而家全語音，跟住仲係話你個新古仔添喎，嗰下先攞嘅，啲人鬼曬咁做啊！ 因為調翻轉以現在嘅儲存媒體嚟講咧，即係。全語音的障礙已經不再是呢個儲存媒體的 size， 即係因為以前成日講塞唔落啊嘛，而家喂隨便一張卡都十幾G可以俾到你。 咪同埋一樣就係唔夠變態啊，學 FF 七 Rebit 咁樣咯 ，Blu-ray 都好似出嚟雙碟，雖然我唔明點解要出雙碟。 但你冇理 Squarespace 嗰個加塞垃圾都塞到商業嘅， 所以就變成因為一個聲音黨，就算你係無選阿叔，即係無選嘅色阿叔，你都可以放到非常之大量嘅嘢。 同埋而家佢講緊就是、 遊戲嘅語音內容冇多到咁嘅地步。 同埋佢而家啲 cut 咁，而家講緊就係佢部機你嗱 download 我唔記得佢幾億啦，因為我而家未知啦。download 俾十 G 好未？十 G 已經好夠啦，同埋你又冇會，你同埋講語音嘅嘢幾多？你唔中意真係無壓縮咩？咪頂多一二百 MB 嗱，呢個就你啱啱講生產相關，就咁話再講抄一少少講個生產相關嘅新聞。雖然係其實係舊聞嚟嘅，你雖然你會見到啲報紙會而家走嚟報，咁其實係之前已經有提過啦。不過今次就應該係正式去比較正式少少去提，而佢要將佢會將部分中國嘅生產線移過去越南。 聰明決定咯，走契弟走得摩啊嘛， 即係契弟走得摩呢啲嘢，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即係大家走得喐嘅都集體跳 船。雖然話而家可以講掂數，但問題就係大佬呢啲嘢，唔關 事嘅其實，因為。你在中國的生產 自然的成本增加了， 成本會不斷地上漲。當年 其實最致命是人工，我覺得 當年一波 在深圳，深圳聽清楚，請個工人320元最低工資，現在2400多元，我不肯定有沒有再上升到，總之2000多就來3000了，我記得是，即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在人工跳了那麼多倍，地價升了那麼多倍，優惠越來越少，即稅務優惠那些 東西，你都不經不覺20年了，你做工廠， 然後還有一堆灰色成本，不過這個這方面就不是幫中國講說話，而是越南都沒得去哪裡的，這樣就不過就人家的人工再便宜一點嘛，人家的優惠再多一點， 風險停分攤分雲過， 即是東南亞大把國家跟你想著跟你爭，你中國的生產越來越沒有什麼優勢，開始越來越沒有優勢，那這個跳船就未必關事， 那很自然真的個成本提高了，我覺得 這個就是其實也是另一個原因，為什麼產量提升不到呢？因為它不夠膽或者不想在這個時候降產，不是這個時間，是的確成本越來越高的時候，如果這個時候你去擴大生產規模，你的成本會急速上升，然後你未必 cover 得翻，咁佢咪寧願用翻舊嘅，賣出得慢就出得慢，由你慢慢細水長流，係咁出貨。呢個老任向來都個政策，即係都係咁樣噶。佢嘅成功的時候個政策都係咁樣噶，從來都唔會同你爭風頭等啲嘢，邊樣貴佢就縮噶啦。即係呢啲硬有時有啲硬著頭皮咁冇計咁解嘅啫嘛。即係呢個會去即係其中一單同動漫相關的新聞啦。嗯， 咁依啲依咁仲睇下先， 仲有啲 濕聲啲嘅 鹽上嘅都唔濕聲噶啦，都雖然係有部分玩家好在乎，部分玩家得呼呼傾嘅人啦。呢、這個 Pokemon 劍盾 呢單嘢係 呢單嘢真係燒到而家，我哋之前冇消失咗嗰一段錄音係有提到，不過消失咗就算啦嚇，反正我哋有更新，我哋又要錄完，我哋而家都要再講過就。簡單講就係、是、大家知啦，係呢個 Pokemon 嘅之前出咗 Let's Go 啦，呢個伊貝比卡超，但係嗰個理論上係個外傳嚟，嗰樣我安慰咗嗰啲老骨灰好耐㗎啦，呢只外傳嚟嘅，外傳嚟嘅，唔好咁 fucking care 啦。雖然佢係呢個係 Switch 嘅第一隻 Pokemon game， 但係佢係外傳嚟嘅，你唔好對只外傳咁 care。咁 OK 啦，咁因為事實上呢個都係事實嚟嘅，因為佢正統續作。就是現在這次的主角劍盾大家都知道這個 Pokemon 近年都是不是近年很久即今年開始已經是一批出兩隻的嘛，但是這個今次的劍盾的最大的特點是兩個，第一它是第一次在 Switch 上面出新主機，大家知道相當於你要搞清楚這個 Switch 相對這個 Wii U 或者 Wii都是有個一定程度的性能提升，雖然不多，即是因為大家知道由家用機變成手提機，一部很輕的家用機變成一部由點而重的手提機，但如果你的對起去就是 NDS 的話，就是個飛躍性的提升了，以前要看馬賽克 看多邊形 的 Pokemon， 今次就有關雖然不是很精緻，因為始終它不算是 什麼寶馬， 但最少是一個 寶馬高升 現代合格的 3D 水準的 3D 顯示能力啦， 即起碼隻 Pokemon 唔係一格圓形咁嘅，係有啲毛嘅。 咪未到，即係總之就係靚過。 就係比較超係有毛嘅，比較超係。 靚過 3DS 好多啦，總之就係咁大家都本來好期待，但係佢講咗佢嗰個兩大嘅嘢就係佢出咗個叫 Pokemon Home 嘅嘢，去取代 Pokemon Band。簡單講就係某啲地方度可以傳嘢過去 Home 度。而 Home 就只能傳精靈去劍盾上面，佢冇其他地方去嘅出路，即係佢即係譬如你手機揀 Go Pokemon Go 可以傳精靈上去 Pokemon Home， 但係就唔可以調翻轉，唔可以由 Home 度傳入去 Go， 諸如此類。其實舊版都可以傳去 Home， 但係就調翻轉就唔可以。咁啊，但係你唯一出路就係去劍盾。咁本來就有啲無可厚非，因為你推新平台，兼且可能嗰啲兼容問題啊、credit card嘢，大家都知道，不過問啲世代問題好 Q 麻煩噶嘛，即係咁 OK， 咁都冇乜所謂。但係有個更加重要嘅更幸啲就係、是，據說呢個新嘅劍盾，咩唔係據說，係新嘅劍盾將不會歷代嘅出曬歷代嘅 Pokemon。即係因為往前為止一路都係歷代有咁有幾多隻，佢就出齊幾多隻。因為我印象中去到第七世代好似800多隻定900多隻，總之近千噶啦已經係。今次去到劍盾，如果加埋劍盾之後，應該係正式過1000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就話：哦，太多啦，我哋頂唔順。但佢唔係咁叫，即係佢如果係咁叫咧，我覺得我哋大家會冇咁燒上去。因為他說為了提高品質，我們決定減少 Pokemon 的數目，那就炸鍋了。第一首先就是就被人撩到出來，喂，你所謂的提高品質出來的動作都 不是很高， 不流暢不細緻，但這些說的不是你的畫面，就是肌體性能，是說你吞過 3D 模組的時候吞得很隨便。咁當然啦，你可以話正式未出，可能正式會靚啲，咁啊唔肯定啦嚇。但係佢據說啦，呢個就係據說啦，將會有一半嘅 Pokemon 係唔會出場。即係你搞清楚， 一半好多喎，其實。 以前係講緊可能某個版本唔齊，但係同一世代嘅另一個版本咧，加埋就會齊嘅。即係可能雖然唔會係比較超啦，可能呢邊譬如呢個版本黑版本冇紅唇蛙，譬如嘅咋，唔係有蘇華噶，我唔記得呢啲咁嘅嘢。即係但係白嗰邊咧就會有嘅，即係就兩邊加埋就會齊嘅，即係唔計啲要配布嗰啲嘢啦。總之正常渠道攞得到嘅，就兩個版本會加齊，加埋會齊嘅。但係而家呢次係講緊兩個版本加埋都係得一半啫。即係呢個失一半呢個數就係謠傳嚟嘅，但係肯定就係兩個版本加埋都唔齊，而且係會少咗一大截。咁又有幾大截就目前未知。咁啊，啲人就即刻改圖啊，即係改啊，寫下個布丁塞叫乜春唔記得咗添。總之就係改佢嘅圖，攞住件無限手套一拍，咁就冇咗一半小精靈啦。即係 OK， 即係佢會搞啲。即係變成就係、是、最唔講啊，最諷刺嘅地方就係、是、咧因為美版啦，佢會有個口號嘅，所有 Pokemon 都聚集在這兒，即係譯翻嚟中文，你大家知道英文唔好啊，唔翻個英文出嚟，中文譯翻嘅意思就係咁樣，即係本來就係一個幾點講啊，幾響亮嘅口號嘅， 但 係 結果就拍咗一半手指啊， 即係而家又變成所有 Pokemon。某啲 Pokemon 即係人啲即係查咗佢 all 嘅心，佢講咗個 all 嗰樣心啦。心 Pokemon 有啲 Pokemon 聚集喺呢度，即係攞嚟串，係攞嚟串鳩佢啦。即係但係我可以 feel 到嗰種憤怒，因為點講啊？歷代第一首先就係歷代都有嘅，你而家突然間同佢攞走咗，即係咁大家個感覺就第一就係、是、其實。之前老任一路都係牽涉佢一路強調話：哦，你捉緊 Pokemon 唔係一捉電池資料，佢係你嘅心血，係你嘅回憶，係你乜嘢？即係佢係好強調呢一樣嘢嘅。咁而佢點講啊？一路嘅行動都係表現到呢樣嘢，但係今次就冇咗回事咁啊！所以大家好多玩家會覺得佢俾人出賣咗。 咁雖然啦，我嘅睇法就簡單好簡單嘅啫。呢、這個即係 GF 啊，即係間開發公司啊，即係老任嘅第二方廠商嚟嘅，應該係即係佢佢嘅佢近年嘅策略轉變，令到佢哋越來越頂唔順，令到開發組越嚟越，因為以前咧 Pokemon 嘅正傳咧係兩三年先出一隻嘅。但是呢不知道 XY 開始還是什麼時候開始呢，就接近是一年一隻，那這個開發周期短了這麼多呢，而個這間公司有個規模 又沒有跟著上去，即很簡單，你好像 Ubi 那樣，我有大把人，我有不同工作室，我設下信條兩間 兩定三間公司，兩定三個、工作組輪流做，即係冇錯，你喺街度見到同一年，係每一年一隻，但係咧喺我哋即係喺開發組入邊嚟講咧，其實可能係兩三年先需要做一隻，又或者係即係佢有人可以同，但係佢係逼同一班人不斷好快出咁 big 隻 game 出嚟。咁嘅情況之下，佢哋係因為 turn 3D 模組呢啲嘢咧係時間功夫嚟嘅，雖然你可以話遊戲開發時間就是金錢啦。咁佢要縮，排呢、這個時間，就令到佢哋寫唔做唔切。所以佢呢個講法係一種有啲遠位嘅方法，即係話啱啱我呢個用法字為咗追求品質而減少 Pokemon 數目，係一種遠位嘅講法。實際上就係喺限死咗喺呢個時間之內，我哋唔做到件嘢鬼五馬六爛塌塌，咁我哋唯有做少啲。正確的誠實版本應該是這樣說的，即是我不想做個屎給你看，雖然我小完之後呢都是不是些都是豬哨來的，即是但是我們美其名就是令到追求遊戲品質，因為由 0.1 追到 0.5 都是最近後一年，雖然你都是不夠1那解而已，即係佢而家咁嘅情況，會出現咁嘅狀況。咁但係咧，就啲玩家啊，梗係唔肯過佢啦。到而家為止，依然係持續炎上之中嘅。咁啊，我唔知佢哋點收科啦。因為佢本來就話唔知係個主持人定咩，因為佢有訪談面題嘅。個主持人問會唔會用 DLC 嘅形式去補充翻呢個數目咧？佢當刻嘅答案係不會，跟住就燒到冚冚冚啦，大佬。即係點講啊？大家都知啦，遊戲嘅缺失有啲咩嘢少咗嘅話咧，咁啊而家好興啊嘛，事後補嘅 DLC 咯。即係難聽講句，你收費 DLC 咧，大家都冇咁興噶。即係雖然可能會話你攆財啊乜乜七七咁，但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啫。即係等於我揾 Project Diva， 雖然都幾耐冇出新 game 啦。即係十週年有出，十週年會出，放心。這個題外啦嚇。咁佢係唔可能做曬所有歌噶嘛 ？Miku 有幾十萬首歌，係幾十萬首歌，即係就算係啲大家紅嘅耳熟能詳入咗殿堂嘅，都斷千斷萬計，咁佢點可能入曬啫？咁佢咪不斷 DLC， 不斷 DLC 俾錢嘅大佬，一首歌120張咪俾咗佢啦。即係我打兩鋪機就去咗啦。即係問題就係佢呢樣就會即係最少留咗條後路俾人，因為呢個係。你 Pokemon 的數目可以用 DLC 補齊的嘛，甚至你用，如果你是要成本問題，你咪付費 DLC 咯，即係雖然會被人話你攬財㗎啦，但係點都好過而家，但係佢當下係斬聽跌笑話唔會冇 DLC 補完，跟住結果就係被人燒，被人嚴上完之後，縮啦，我哋將會日後推出 DLC， 雖然你大家知呢啲咁嘅 DLC 承諾咧，就第一實唔實現就唔知道啦，第二就有排先會有㗎啦，甚至話佢唔係原計劃㗎嘛。即係咁啊！呢單嘢就其實都幾無解㗎啦，因為即係點講啊？跟銷量不斷下跌，為咗彌補呢樣嘢，就逼啲友仔一年出一隻去提高個銷售額，即係呢個死循環來的。咁即係所以點解我會叫啲人你要接受啲老鬼你要接受 Let's Go， 就係佢哋而家嘗試開拓新客源。你就冇幫忙倒米，如果你仲想個系列玩落去的話，如果唔係嘅話，你又唔俾人開新客源，你自己啲人越來越少，消費力又低，個銷量遊戲銷量越來越少，你唔需要同佢哋，你唔需要同遊戲廠商著想，但係實際上就係、是、咁佢哋會諗。 但係又唔需要開飯㗎，即係 尤其是咧，只嘢唔係任天堂直接出嘅， 啊，雖然大家燒都係燒任天堂，就有啲人理性啲嘅就燒 GF 啦嚇，因為只 game 係 GF 出嘅，即係真係你真係孖叉任天堂做乜啫？即係任，因為據說嚇，任天堂係問過 GF 嗰邊需唔需要派人嚟幫你手做，因為任天堂不缺遊戲界人才。不缺熟悉甚至喜愛 Pokemon 的人可以過來幫你拖，即我不知道他是基於錢的考慮，基於自主性的考慮，還是基於什麼，總之 GF 是拒絕了，據聞是拒絕了的，這個就聽好了，這個因為江湖傳聞是沒有證實的。還有些就比較貼身一點的啦，就雖然我看完個新聞之後，上香港新聞來的，我都是打個突，因為打個突的地方就不是因為新聞本身，因為個新聞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海關就首次破這個 Sweet 的改機案。我但突的地方就不是什麼打破什麼改機案， 是人改機的， 什麼 Sweet 還有改機這件事，真不好意思，我不是串不是性，因為我都是窮到爆的，但是現在還有人 在 console game 裡買老番的，我真的不知道，為了玩老番還要改機，我現在的遊戲那麼便宜，當然你專玩大作就另一計了，現在的遊戲即是這麼多選擇，你真的玩不起的，你就玩其他，為什麼一定要玩老番，我不知道，總之就是有人突破了那個案，他是 有點拗拗你頭，即有聽到就是改機，什麼人又做人改機的嗎？即對我來說一個是不是一個叫几侏罗纪年代的历史遗迹嚟啊？应该 同呢个 NDS 系成入咗棺材噶啦，即系我印象入边应该系咁嘅改机，即系改机，应该改机玩老翻的话咧，应该系同呢个 PS 2一齐改入咗棺材噶啦，应该系 PS 2年代先有，好似 PS 3都有嘅，我记得好似系，即系我都入到 PS 4年代，我真系听我都冇听过，即系佢应该唔系冇未破解嘅，但系。我真的不知道還有這些東西存在，不好意思，孤陋寡聞， 有頗意都不是有少少頗意外咯，我知道原來改機，我覺得挺厲害的，我欣賞就是你竟然還知道人知道其實裝人，你要踩這個案， 因為很簡單，因為這個年代你肯你報 Steam 的話，你可以報那些幾元港幣啊，幾元十幾元二十幾元三十幾元的， 要十九 元不是濕溝的，有些很漂亮的做得。 只要是舊 game 而已。都不是舊啊，因為它發售平台，因為 Steam 很喜歡特價，那些什麼七折啊，今天正常百多元一隻 game， 中文 game 有些都是這個價格附近的啦，本來百多元的，因為香港好像不是最便宜的，台灣好像便宜一點，總之就是香港它本來已經是賣百多元，正價都是百多元而已，那你再整個六七八折給你，不是是二三四折，調翻轉啊！係整個二三四折俾你，哇！咁你咁嘅價錢，你買隻 game 有幾難？大作嚟嘅喎，即係 Ubi 嗰扎就最中意玩噶啦，有時平起嚟幾廿蚊食，喂，幾廿蚊食餐飯你都冇咗啦，即係喂，聽清楚喎，係 Ubi 嘅大作喎。即係唔可以叫係咪叫三？可唔可以叫三？我唔肯定啦。總之最少係大作啦，唔係啲路邊濕鳩 game 喎。你都可以幾廿蚊買到咯喎。咁你做咩慳呢嚿嘢咧？慳呢嚿錢啦，好難理解。唔緊要啦。咁啊， 仲有冇咩古靈精怪嘢？ 老任就應該係呢幾單啊，即係對佢雖然有啲就其實就唔太關老任本來事嘅，即係呢啲你啊。這些笑都是笑， 就是大亂鬥夾了，上次才留意，就是大亂鬥夾了，同時滿足了鬼佬宅和日本玩家的要求。 那個 阿邦是不是不知道什麼大冒險啊， 即雖然老實說我不認識他們， 不是，這是鬼佬 N64 的名作， 鬼佬就很喜歡 阿邦大冒險， 我見鬼佬真的興奮到 嗨到上頭啊，就集體高潮那隻呢，跟住咧，日本又加咗 DQ 嘅勇者，咁 OK 咯。 呢個輪到呢、這個香，輪到日本玩家炸低高潮，然後啲鬼佬玩家睇唔明搞乜。 啱啊，咪咁啊好咯。嗱，一公平啦，一人一半。咁你有你玩，我有玩 ，OK 咯。即係呢樣有幾好嘅。 我諗短雖然啱啱話佢有啲少少嘅波瀾啦，但係我覺得即係好似如當初所講啦，因為我哋好耐之前有個老任嘅專輯，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嗰陣時係呢個 VU 嘅下降期嚟嘅。咁啊，大家覺得佢話佢我嗰陣時就好天真，又或者係好周期性。我覺得老任咧通常係咁啊，撲完街之後咧就撕碎嘅，就做翻就會做翻好噶啦。咁啊，而家如大家所見啦，呢個老任的王朝就應該仲有排玩下。即係短期內，尤其是日系 game 就會啊，即係會係偏向呢邊啊。即係再個唔關老任事，但係關 Street 事嘅。啱啱講，啱啱都提過啦。惡魔城嗰邊啲人係因為我問過啲 friend 咧，點解佢要揀 Street 版本？第一就係日本嗰邊啦，雖然你可以揀 PS4 嘅，即係因為可以攤住喺屋企度玩，攤住喺張牀。啱啱我咪講咯。你可以攤住喺張牀玩咧，係一啲有某類型嘅遊戲啊，係特別有吸引嘅。嗰啲啱啱我話惡魔城，啊即係我即係唔係惡魔城嘅惡魔城啦。我真係唔記得咗佢個正式中文名。總之大家知道我啱邊邊只啦。嗰只就係惡魔城，嗰只唔係惡魔城嘅惡魔城，係 RPG 嚟嘅。雖然佢好似橫向過玩，但係 RPG 嚟啊嘛。你要龍裝備，要拆，要拆嘢，要啲廿啲 coin 要數噶嘛。咁呢個情況下，你坐定定喺部電視機前面打，梗係攤 Q 喺張牀上面攤打多幾鋪，打到攰攤，你手一揈埋台邊，跟住就瞓噶啦嘛。咁樣打機先 free 噶嘛。即係所以點解咁多人寧願即係話佢又好似又筆又成啊，畫面又差啲啊，啲人都寧願用 Sweet 嘅原因。所以 Sweet 嘢點講啊？即係而家事後睇，而係事後講翻就係，其實又真係冇得輸。即係因為大家對手提遊戲其實一路都有喎，有咁嘅需求。 尤其是當 PS Sony 又完全放棄咗咯，咁成個市場即係佢玩曬都變咗。 啊，即係咁啦，咁啊， 大致就差唔多啦。 相關都差唔多。 係啦，咁 OK 啦。咁今次一次補曬老飲啲嘢啦。咁其他啲嘢真係。其實 E3 之前有講嘅，之前嗰集唔見咗一集講過 E3 嘅關於 FF7 Remake 版，大家淨係留意下 Tifa 個歐派縮咗水嘅問題。 嗯，我見嘅大部分都係留意呢個政見三重制啫。 嗯，總之又 OK 啦。咁今係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諗到咩再講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